唔系， 系四成咧就系起私楼，但系喺用地比率上面咧系两成系起私楼，两成系公屋嘅啫。即系话屌咁啊！即系话，其实就系、是，哎，俾好捻多公屋你， 即系攞你个名目， 屌你 冇，然之后搞自己嘢， 唔系搞捻到逼啊！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个原理啊？即系话我俾你起多啲公屋，不过个用地比率就好捻细嘅啫。 喂，佢系 跌咯，屌！ 佢兑现咗嗰啲咩青年旅社式嘅发展，话俾翻你咁样嘅啫。如果你咁讲， 唔系即系老实讲，我。覺得嗱呢一個新界多兵當然未完啦，佢仲要攞1200億嘅撥款啦。但係你見到梁振英呢個人仔，即係話你即係佢牛頭唔搭馬嘴。其實真正嘅核心問題係乜嘢咧？你見到今日我哋呢啲咁樣嘅老人家，嗱我唔知大家聽眾有冇聽過咧，就係、是、其實我自己關注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嘅長期護老嘅私營化嘅問題啊嘛。嗱、其實你老實講。好多我哋見到嘅 case， 無論係話喂屌你赤老人家赤體，即係。赤身露體， 手又唔 夠，再加埋喂老人家食屎，其實主要核心問題就係老人，即係嗰個嘅護理員嘅人手嘅問題，係 咪真係㗎？喂佢食屎啊！真 嗱，老實講，而家梗係有啦，屌你咩？2009年咪有啦嘛 case 咯。 佢講金沙朱古力啊，金沙朱古力喺度做啊嘛， 好簡單。Anthony， 你呢啲咁樣嘅 case。你當然而家呢個劍橋護老院就可以話炒一個人，然後就當叫咩呢叫祭旗啦。屌你冇，其實老實講，根本就係因為嗰個老人院社佢自己係要即係壓縮成本，請少啲人， 梗 係 啦， 逼撚到嗰啲嘅接護老員。喂，老實講，你自嗱，我可能阿龍同 Andy 你兩位照顧老人家，屌如果俾咁等低人工7000蚊咧。要你照一日20-30个老人家， 你要猛啊嘛！ 喺两个时间， 你系会猛 嘅。屌你冇快捻啲冲凉，屌你系即快捻啲除捻晒嗰啲衫。 呢个恶性 着声入去冲凉，抹下滨州就走啦，啱唔啱先？好理性，唔系即系一个好合理 理解，可以理解。 但我会明白系啦，冇错啦，工厂式管理。喂，其实个核心问题就系咩咧？一人手管理不足， 好唔人性化。 咁点解人手管理不足？因为个流动性，即系嗰个流失率好高咧。流失率好高点解？因为你俾人工好捻低咯，俾个人工好捻低点解？因为你请外劳咯， 唔系即系请 外劳，唔系请外劳。咁即系话你请咗出边嘅外劳嘅时候，有试过嗱，我听闻嘅啫。就话俾咗啲错嘅药俾啲老人家食，点食捻死人噶嘛，大佬。 系啊系啊。 喂，而家呢一间护老院啊。而系已经有15个警告啦，已经15个警告里边，喂大佬有几多个话佢剥光猪嘅警告啊？我唔知，可能系10个，可能系5个， 主要系人手问题。 大佬，如果系5个警告嘅时候，大佬你唔该你社署都执法啦。屌你有冇而家一个检控都冇噶，又唔捻钉牌，系咪先？好捻过分啊！老实讲，喂一个老人家赤身露体，即系喺呢一个。天台里面佢係赤身露体成三分成个粒钟先可以去冲凉。仲有啲喺冬天嘅时候呢佢係薄衣坐撚成两三粒钟。喂你试下你即係如果喺度听嘅人你试下你自己諗下你自己65岁嘅时候你有咁嘅待遇啊。你唔單止屌佢老母啦屌佢全家添啦滅门啦係咪呀要滅呢个劍橋嘅即係叫乜撚嘢叫 嗰班經營者 嗰个姓刘㗎嘛係咪要滅呢个姓刘嘅门啦快拉高我啦梁振英係咪我话姓刘嘅要滅门啦。即係老实讲你见到咁嘅情况我觉得好悲哀囉。即係老人家受到咁样嘅对待其实源自于咩呢就係、是、因为呢一个嘅护老嘅服务系即係私营嘅问题。即系话嗰啲嘅即系护老服务系为咗赚钱嘅，佢唔系为咗去服务老人家。 你讲嘅产业化呢个方向， 冇错啦。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我哋见到喂，屌咪一定越嚟越差。佢老细赚为咗老人家，即系老人家咁捻多，喂，屌你唔嚟我呢一度，你去边啊？系咪先？咁佢梗系为咗呢度赚钱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系你佢一定有得赚嘅。咁然后佢咪觉得佢有得赚嘅时候佢咪压缩佢自己嗰啲嘅员工嘅即係嗰啲嘅 赚到赚 待遇啦赚捻到赚其实度度都系咁啦屌你地铁咪咁囉。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人哋一定照顾得唔好老人家啦老人家待遇又唔好嗰、那个看你即係照顾员嗰、那个护理员嗰个嘅待遇又唔好结果咪产生咁嘅嘢。但最后发边个呢最后炒嗰个系嗰个护理员。而唔系搞鸠嗰个院舍喎、啊。